ことなら雨いっぱい今すぐおしゃれに着替えて友達探しに行こうよ。青空に続く坂道生きてきた剣的あの子は誰忘れてた宝物見つけたよ切り取った時間の片隅夕焼け草原風の匂い笑顔の魔法を教えて楽しいことならいっぱい夢見ることなら雨いっぱい今すぐおしゃれに着替えて友達探しに行こうよ。 じゃじゃじゃがハーモーゴー华新英叫住桃子，今年读紧小学三年班。由于我生得细粒，所以啲人又叫我做小丸子。我个名本来就有樱桃两个字，啲人就顺理成章叫我做樱桃小丸子啦。我屋企总共有六个人：爷爷、嫲嫲，仲有爸爸妈妈，同埋一个姐姐。我同姐姐都系女仔，所以屋企有咩新嘢嘅时候，我同姐姐一定会争到底噶。啊，呢度就系我屋企嚟啦，我翻嚟啦。 本笔记簿几好喎、啊，妈妈点会有噶？好特别喎、啊。 今日我去买鸡翼，个老板送嘅。 咁可唔可以俾我啊？攞嚟计数就最啱㗎啦。 咪攞去囉，但得一本㗎咋，唔好俾小丸子知道啊。 我已经知道啦。 好、 啊。估唔到姐姐你咁自私㗎，我要呢本筆记簿啊。 你又想啊，或者俾我㗎。 快啲俾我。 唔得啊。 你自私。 好啦吧小丸子，你都唔鍾意读书嘅，要嚟做咩喎、啊。 讲得冇错啦。 妈妈，你咁样讲算系侮辱我啦喎。如果你肯俾咗呢本笔记簿我嘅话呢，我担保我会自动自觉做功课㗎。哦、 啊。 快啲俾我。 唔得啊，妈妈或者俾我㗎。 唔制呀俾我。 哎呀冇咁烦啦。 好啦。 姐姐哎呀呀你好艰难㗎。哎呀。 得咗係我嘅。 喂你做咩算点啊，都俾返我喇喎。 就算执到份，问啲问题谂唔到。 你再唔俾翻我，我打你个。 你够胆打咪打啦！ 哎呀， 你真系打我噶！ 你话够胆咪打噶嘛？你自己讲噶噃。 你唔好乱嚟喎！ 俾翻我 啊！你唔系我， 系我噶，真系野蛮噶！俾翻我， 系我噶，好惨啊！我照，哎呀！ 你小丸子又俾我啊！ 你哋两只嘢啊，而家嘈够未啊？ 姐姐点样讲啊？ 你够胆就讲多次啊！ 嗱，我俾100英你哋，你哋两个唔好再嘈啦。 哇，呢100英真犀利啊！一时之间两姐妹即刻收晒声。只不过 而家唔系金钱嘅问题哟、 啊。如果你真系想咧，我就唔追究啦，快啲啦。 Kitty 啊，你哋两姐妹嚟噶，互相迁就下好唔好？俾人见到啊，妈妈咩面都冇晒噶啦，唔准再争啊！两个猜情寻啦。 冇错，猜情寻。虽然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方法，但是拥有一股无穷的威力的。 猜没猜？包剪刀， 我赢了。 姐姐你好麻烦，你出弹弓手。 喂你讲什么啊？ 今次不算数，猜多一次。 睬你都傻了。 小丸子输了就输了，不可以这么艰难的。 但是你呀、啊、不可以为自己小呀、啊、就什么都可以打还你呀、啊。 好衰的。害人嘅，系有智理啊！一阵间你就知道味道。爷爷，我唔制啊！ 哦，小丸子啊，做乜嘢啊？ 我俾人吓得好惨啊！爷爷，姐姐头先猜包剪揼出弹弓手啊，佢呃咗我嗰本笔记簿。 哦，小丸子乖吓、啊，原来你想要本笔记簿啫嘛，爷爷俾本你，嗯。 吓、啊， 哎，呢本笔记簿呢爷爷唔再用啦，嚟呀爷爷送俾你啦，嗱。 啊，呢本都唔似头先嗰本嘅，我想要嗰本笔记簿，个名有条好得意嘅鱼，而且仲写住几个字添㗎。 好啦，等爷爷同你加上去啦，有条鱼有几个字呀嘛，嗱。而家咪得啦，嗱。咪同你想要嗰本一样啦，係咪呀，嗯。 啊，算数啦，爷爷都系算数啦，唔使理我噶啦，我自己会谂办法噶啦。 俾你咪攞去咯，做咩？唔要啊？ 一谂起姐姐抢咗我本笔记簿就火滚啊！一定要谂个办法令到佢向我投降先至得啊！ 就算你用咩方法都好，唉，佢都唔会向你投降噶啦，嘥气啦。 好啦，呢、這个方法一定得嘅。好味呀、啊、你的雪糕真的好味呀、啊啊啊嗯、话你知啊，我的雪糕好好味的，你好想吃的呢，我不会给你吃的。 咦，阻着人看电视啊， 有没有搞错啊，咁都有的，抵都不抵啊，我唔通这个季节不适合吃雪糕的、啊好冻，搞错啊！姐姐有菜肉包食嘅。 小丸子好唔忿气，自己嘅食物引诱法彻底失败。不过佢反而唔抵得姐姐有菜肉包食噃。 啊，好美啊！个菜包真系好食啊！哎呀，妈妈，快啲俾钱我买蛋糕。 买咩蛋糕啊？就嚟食饭噶啦。 快啲俾啦，只有蛋糕先至可以战胜菜肉包㗎咋。 你讲緊乜嘢呀，冇得俾呀。 爸爸。 咪小丸子呀、 啊。爸爸，点解你要生咗个姐姐等佢成日虾我喎、 啊。小丸子呀、啊、系你自己蠢，出世迟啫。凡事呀、啊、都要讲快呀、啊。 爸爸所讲嘅嘢几时都系咁难听得唔明嘅。 你哋两个喺度食乜嘢？ 冇嘢食。 咁点解有只碟喺度噶？ 头先我哋放菜肉包噶啦。 系啊，讲大话，头先都唔系呢只碟嘅。 咦，你好烦啊！ 小丸子啊，唔准再咁胡闹啊！ 呀，机器啊，你哋两个匿埋喺度食嘢又唔叫我，好自私噶。 哎呀，你做乜咁啊？ 你哋两个系咪想打啊？快啲停手啊！ 小丸子咁样效法，明眼人一睇就知佢喺度诈喊，想对方向佢让步啦。所以咧，通常都唔会有人理佢嘅。咁喊多一阵，佢就会因为太过用力而横夹膊抽筋，最后想收声都收唔到，跟住行开去啦。 净系衰人嚟噶，忍无可忍啊！我知道本笔记簿喺呢度嘅，真系喺度。咁抵死啊，等我写个傻瓜俾你叹啊，衰人，等你以为我好虾啊。 哇，你唔系呀嘛，真系做埋啲咁傻嘅嘢。 舒服晒，同我争。 唉，呢个小气鬼真系冇你收。 妈妈，姐姐呢？ 佢好似自己翻咗学先咯喎！ 啊，日日姐姐都会等埋我噶，以后唔使注意，我会同佢一齐翻学啊！我翻学啦，好冻啊！哎呀，啲茶花开啦，寻日明明都仲未开噶喎， 唔知几时会开咧？ 唔知啦，唔知姐姐佢有冇留意到咧？傻噶，佢有冇留意到关我咩事喎？翻学， 我们身为社会的公民。一定要小心爱护公物，勤力读书，做个好孩子，将来要为社会做出贡献。 你呢件啱衫都几靓噶喎！ 吓、啊，呢件啊，着咗好耐噶啦，系我姐姐织嘅。 你就好啦，有个咁好嘅姐姐。 吓、啊，咁又有咩咁好啊？ 但系佢又成日同你玩，又好锡你、 啊。边度有啊？佢寻晚先同我抢本笔记簿咋？ 但系你姐姐都唔似系咁野蛮噶。啊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姐姐嘅比赛紧喎。 快啲啦， 你心机啊，跑快啲啦！ 樱桃子，上堂嘅时候专心啲，而家轮到你读啦，继续读落去啦。 哎呀，咁似弊啦，头先读到边度啊？ 第95页第三行开始读噶。 我翻嚟啦！ 你翻嚟啦？ 妈妈，姐姐呢？ 翻咗嚟啦，喺房入边啩。 啊， 你系咪仲同姐姐斗紧气啊？ 姐姐，我见到晒啦、嗯。你今日赛跑嗰阵跌倒啊咧，真系冇用啊！ 咁啊点啫？关你咩事喎？ 呢啲系报应嚟噶，边个叫你抌低我一个人自己走咗去翻学先嘛？等我仲谂住可以同你一齐去睇啲茶花开咗未添？ 小丸子啊，嗱，听日我哋一齐去睇茶花， 但系都唔知啲茶花听日仲开唔开咧？ 好啦，话俾你听啦，我而家帮你织紧呢条颈巾啊，好快咧就会织起噶啦，我谂你实中意啫。小丸子， 唉，你就好啦，小丸子，有个咁好嘅姐姐。 嗯，仲有添啊，寻日嗰本笔记簿，既然你咁中意，俾你啦。嗱，收咗佢啦。 多谢你啊，姐姐。 小丸子而家觉得自己写上去嗰两个字最啱用嚟形容自己啊。 后遗 症，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张八张九张十张十一张十二张十三张十四张十五张十六张十七张十八张十九张， 佢仲喺度数紧啊！元旦之后佢日日都系咁样。 有个咁嘅女真系伤透脑筋啊！ 26张， 发达啦！今年有成26张咁多，真系瞓着都会笑醒。 小丸子， 哎呀，俾人见到啊！你做咩啊？ 服咗你啦！人仔细细做咩恨钱恨成咁样噶？细路女系唔可以收埋咁多钱噶。攞20000俾我保管啦！ 唔得，妈妈你翻出去啦！ 乖啦，妈妈同你开个户口处理晒佢啦。 我唔要开咩户口啊，唔好搞啦！ 唔准咁样啊！开个户口帮你储起啲利是，等你大个女嗰阵读书又好，做咩都好，总会有用噶嘛。 老实讲啊，细个嗰阵阿妈都话帮我储起啲利是钱噶，不过到我大个嗰阵，啲利是钱又去咗边度呢？始终系一个谜。 一定要听妈妈话噶，小燕子，你唔准走啊！话极都唔听，一早就应该俾我啦，等我嘥咁多气。1、2、3， 哎呀，哎呀，人抢我啲钱啊！快啲俾翻啲钱我，俾翻啲钱我！ 你快啲放手啊！你真系好曳嘅，俾翻6000 yen你啦，冇噶啦，唔准咁贪心啊！ 唔使啊， 有成6000 yen噶啦，你应该心满意足啦。 唔制啊，得6000 yen咁少。 你唔准咁样噶。咁贪心嘅，如果你仲系咁样咧，我就扣起你每日嗰30 yen零用钱噶啦。 哎呀，点可以咁噶？ 如果想每日有30 yen嘅话咧，就俾我储起呢20000 yen啦。你制唔制啊？ 咁好啦，你话点就点啦，我要每日30 yen。而家已经有6000 yen，每日再有30 yen都唔错。 嗱，其实计下条数咧，每日有30 yen，一年咧就有多过10000 yen啦。妈妈储起咗20000 yen，一年之后加埋就有超过30000 yen噶啦，咁都几着数啊，真系啊！只不过咧，呢、這个小丸子手上一有钱嘅话，就一定要使咗佢，唔使唔安乐嘅。 啊，落去买啲咩好呢？去街尾嗰间糖果店买啲嘢食先至得，真系好啊！哎哟， 喂，呢度系英公馆，揾边位啊？ 小丸子系我啊，小玉啊，有一件事要用联络网通知所有同学啊。 啊，系你啊，小玉，恭祝你新年快乐，万事胜意喎、啊。系咧，你点样啊？新年假你去咗边度玩啊？带咗几多利是咁啊？ 啊，小丸子啊，我知你呢个年假好开心啊，但系听日要翻学啦。 啊，我知道啊，听日就要翻学啊嘛。听日翻咯， 系啊，仲有添啊，要带两块布翻去抹尘啊！ 我竟然完全忘记咗，虽然我有咁多钱，但我仲系一个小学生。 小丸子啊，你唔系连听日要翻学都唔记得咗系嘛？ 你讲笑咩？我只会唔记得啦。小玉，我想问你系咁样嘅，听日几点钟上堂啊？ 啊！ 每一年过年，小丸子都会受到新年后遗症嘅影响。 人生究竟是为了乜嘢？ 佢受嘅打击实在太大啦，令佢唔记得咗要用联络网通知其他同学大步翻学。 喂，小丸子啊， 做咩啊？ 呢度有一封贺年卡系俾你噶。 啊，咁都有嘅，而家先至寄到嚟啊，又会咁迟嘅？睇下系边个先。 呢封系啦。 小丸子啊，恭喜你新年快乐啊！希望你喺新嘅一年上堂嘅时候会专心啲，唔好瞌眼瞓唔听书啦。仲有添、啊。小息嗰阵咧，记住要识得自己去定厕所啊，唔好上上下堂先举手话去、啊，知唔知道啊？ 以后请你多多关照啦，系咁多啦。 小丸子谂，呢啲咁唔见得光嘅贺年卡，应该喺元旦个个人最忙碌嘅时候寄嚟先至啱噶。但系呢啲好事之徒咧，偏偏啊拣上佢哋好得闲先至寄咗贺年卡嚟。 真系好想搣烂张卡佢啊！但系新年流流咁样就又唔系几好嘅。我哋玩前乌龟啊！ 唔玩啦， 唔玩算数啦。好叻咩？我搵妈妈佢哋玩。 你哋玩到够咯。 唔使你。 小丸子走开咗，成个人清静晒。 妈妈，同我玩前乌龟啊！ 好啊，你过嚟啊， 我又一齐玩。 喂，前乌龟好好玩啊，我都玩咯。 我又玩。越多人玩越好玩啊！ 小丸子，你睇下我又中啊！今次我一定赢噶。 既然系咁好啦，就等我出绝招啦，睇住你啦！我又占中咗啦！ 好叻咩？电视咁好睇，我先至唔玩前乌龟。 睇下小丸子嘅爸爸就系咁小气嘅人嚟啦！ 哇，真系好笑啊！未睇过咁好睇嘅电视啊！哇， 喂，得咗，又赢啦！ 唔理佢点叫都好，都系冇人会睬佢。 妈妈话：如果想食柴鱼花生粥嘅话，就快啲过嚟喎。 吓、啊？既然大家咁关心我，我勉为其难食下咯。 呢、這个爸爸咧，就系成日咁自己一个人喺度自言自语，唔知讲乜。 哦、小丸子竟然喺度瞓觉都有嘅，喂，起身啦，因住冷亲啊！ 有好多细路都觉得喺厅度挛下挛下咁瞓着觉咧，系人生一大乐事嚟噶嘛。 小丸子啊，咁样瞓好易冷亲啊，起身啦！ 真系冇佢扶啊！ 小丸子谂住咁样瞓好易冷亲，但系只要忍耐一阵，就有人帮佢冚被噶啦。个 膊头开始觉得有啲冻添。 如果好彩嘅话呢，就会有人抱起小丸子，直接将佢送入去被窦里面。如果係咁嘅话呢，小丸子就会话今日极乐梦世界之旅啦。不过多数呢都唔会有人理佢。最后都係俾人抄返醒㗎啫。 喂，小丸子啊。小丸子，喂，快啲起身啦，你以为咁样啊就有人抱你入被窦㗎咩？快啲起身啦。 如果佢仲系赖死唔肯起身嘅，就会受到各种迫害啦。 起身咯、啊！ 早知爸爸态度咁强硬嘅，不如起身仲好过啦。 仲有呢招， 好冻啊！ 瞓到够啦！ 喺咁嘅情形之下，仲死顶落去，都系人之常情嚟嘅。 小丸子啊，你咪成日死蛇烂鳝咁样摊喺度啦！听日要翻学噶啦，啲功课做晒未啊？咪指意我会学暑假嗰次咁帮你啊吓！ 妈妈，新年假系冇功课做噶。 嗰、那个豆丁原来真系揸瞓吓。 小丸子，我喺呢边坐喺度。 你真系冇鬼用噶，你仲要死蛇烂鳝摊喺度摊到几时啊？ 我要摊到春天为止。 喂，住！ 新一年一定要有新嘅目标，你快啲讲俾妈妈听，有咩新年目标？ 今年我要集中精神，俾心机瞓觉，同埋食多啲嘢啊！ 乱噏廿四啊！呢啲算系新年目标咩？成世人浑浑噩噩，以后点做人啊？呢个世界每样嘢都要同人竞争嘅。 啊，讲起竞争，我谂起啦，好快就系马拉松大会噶啦。 啊， 系、啊。我竟然冇咗件事添，新年假期之后冇耐就系马拉松大会啦，点算呢？ 小丸子怕毛虫，怕食番茄，怕上数学堂，但系最怕就系马拉松大会啦！ 准备开始， 一系就参加比赛，一系就扮到成个傻瓜咁，当街当巷大跳民族舞，佢都宁愿拣做傻瓜。 喂，小丸子啊，做咩啊？ 我去瞓啦，各位早唞啦。 你行去边啊？道门喺嗰度啊！ 喺呢个时候，小丸子都会展望下未来嘅。 就算今年嘅马拉松大会过咗去，跟住夏天再到秋天，之后冬天，跟住过年，跟住又马拉松大会，然之后夏天又再嚟，跟住又到秋天，然之后又冬天，点算啊？ 估唔到佢今次会展望两年后嘅事喎，但系佢仲未醒起。佢要负责打电话通知另一位同学，翻学要带两块布，等个联络网唔好中断嘅。 马拉松大会到现啦！ 姐姐嘅家庭教师。 嚟出去买嘢食啊，好唔好啊？ 我唔去啦，因为一阵间呢有个家庭教师嚟同我补习。 吓、啊，家庭教师啊？点解嘅？姐姐你啲成绩差到要补习咩？ 你乱噏啦！我补习因为出年要升中学，而咁啱就有人介绍个家庭教师俾我，就系咁咋。 佢系点样噶？佢系咩人嚟噶？咁佢系咪女仔嚟噶？ 系男仔啊！ 啊，咁即系多咗一个哥哥啦！哇，好嘢，好嘢， 好嘢！小丸子而家系补习啊，唔系玩啊， 开心啊！ 哇，妈妈，你知唔知啊？妈妈，妈妈，一阵间姐姐个家庭教师会嚟啊，唔系真嘅啫吓， 系真噶，千祈唔好失礼人啊！ 哇，好嘢啊，大哥哥，大哥哥啊！ 小丸子觉得所谓大哥哥一定好似电影明星咁高大威猛，而且英俊，仲会陪佢玩添。 哇，好嘢，好嘢！ 妈妈，你睇下，你睇下啦，呢条裙靓唔靓啊？ 最靓系你啦，唔好烦住我啦。 喂，姐姐啊，不如你都换咗一件靓啲嘅衫啦。你知唔知啊？你着成咁样嘅话咧，大哥哥就会笑你嘅。 唔使你咁多事啊， 姐姐啊，佢会唔会陪我捉围棋噶？ 每次捉围棋，一见到形势唔对路嘅小丸子就会发烂渣噶啦，所以冇人会同佢捉嘅。 系啦，姐姐啊，但哥哥会唔会坐电单车嚟嘅咧？系、哦，如果佢撞我兜风嘅话咧，我一定要戴翻顶头盔噶。 小丸子最叻就系发白日梦噶啦。 妈妈，可唔可以买一顶头盔俾我啊？ 买头盔嚟做乜嘢啊？ 佢仲会讲好多好多无谓嘢，成日俾麻烦人添。 有冇人啊？ 到啦， 欢迎你啊！ 系啊， 你好嘛？ 妈妈，有人嚟收数啊！ 你搞错啦，我并唔系嚟收数嘅。 啊， 我系嚟呢一度做家庭教师。 啊，系啊，肯会 啊，唔好客气啊，咁我啊打搅晒。 现实同佢谂嘅相差好远，世事往往就系咁嘅咧。 好啦， 你做咗第三题先啦。 妈妈，呢、这个人份正职做咩噶？ 佢读紧大学，系四年级嘅学生嚟。 咩话？佢系学生，系咪作嘢嚟呃人噶？ 你千祈唔好乱咁讲啊！ 我去睇下佢先啦。 你唔好走去搞住人啦、 啊。小丸子心里边谂：如果你叫我唔好，我就唔好，仲系我嚟嘅咩？ 讲真啦，我都唔系好想同个咁嘅人玩嘅啫，成个傻瓜咁啊，个样咁木到都唔笑嘅。喂，望过嚟呢边，岂有此理啊！望过嚟啊！好啦，扮猫头鹰吓佢先。呜 呜呜呜！哦，你就系妹妹啦，系咪啊？不如你都过埋嚟啦，妹妹。 唔系几好嘅，好唔通气噶。 呢句说话通常都系啲女仔第一次带男朋友翻屋企嗰阵时，爸爸讲噶噃。 系啦，妹妹啊，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你叫做咩名啊？ 我个名话你知啦，我叫做樱桃子，但系我生得细细粒又圆氹氹，所以人人都叫我做小丸子噶，又或者叫我做樱桃小丸子。 原来系咁啊，咁我就叫你做小丸子小姐。小丸子小姐，小丸子小姐，小丸子小姐，小丸子小姐。 妈妈话你听啊，个家庭教师真系好古怪噶，佢仲叫我。 小丸子小姐， 哎呀，都系快啲炒个鱿鱼啦！ 正一傻猪嚟， 拎咗蛋啦要。 虽然小丸子觉得呢个家庭教师好古怪，但系又对佢有啲期待噃。于是喺几日之后， 嗱唔系咁样计噶，你根本第一步就计错咗啦。 我谂老师佢唔系成日都会咁恶嘅，等我俾幅画佢睇下先。我都有啲天分嘅， 你睇下，你今次咁样计都系计错，知唔知边个步骤错咗啊？ 老师啊，呢一幅画系我画嘅，靓唔靓啊？ 哦， 哈哈，点样啫？ 睇落佢好似一个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嘅贵族女仔咁噃。小丸子小姐，你个构思系咪咁？ 啊？我都唔知噶，我画幅画嘅时候就系谂住佢系一个好靓嘅公主。 哦，系一个好靓嘅公主啊，咁嘅。小丸子小姐啊，呢位公主几多岁啊？仲有啊，佢叫做咩名？仲有添啊，佢爸爸妈妈又叫做咩名呢？ 啊？我全部都唔知 道。哎呀，弊啦！原来呢个哥哥系中意谂埋好多好多无谓嘢嘅人嚟嘅。本来佢要咁谂都有自己嘅自由嘅，不过佢又会将自己嘅烦恼夹硬推喺其他人身上嘅，所以好不受欢迎。 小丸子小姐啊，呢位公主到底有几多个兄弟姊妹啊？ 有几多兄弟姊妹咁咪点？ 但系小丸子小姐啊， 啊， 知唔知道人嘅五官并唔系咁样噶？嗱，咁先至啱噶。 哈哈哈！画得好得意啊！继续画啊，继续画啊！ 小丸子真系单纯， 系画好咗啦。 再画多啲添啊，画啊！ 小丸子小姐， 啊， 好对唔住，我嚟呢度嘅目的并唔系为咗同你玩游戏噶。我嘅责任系要教你姐姐做好啲功课，我要做我嘅嘢啦。 好啦，咩？我唔使你陪我玩啊！我自己有大把人陪啊，真系唔稀罕你陪啊！ 好啦，我哋可以食饭噶啦，老师都一齐啊！ 呢个妈妈一有外人就整咁多好味嘅餸，其实呢个家庭教师都几好大热啊！ 哎呀！小丸子小姐，你有集邮噶？ 系咁又点啊？ 可唔可以借俾我睇下？ 唔得，你买晒字睇嘅。 喂，小丸子啊，点可以咁冇礼貌噶？啊，好对唔住啊，老师。 哦，算啦，唔紧要。 就系咁，就过咗两个星期啦。 唔该晒， 真系唔该晒你啊，老师。 唔好客气，我讲多谢先啱。 我翻嚟啦。 啊，小丸子小姐，你翻得嚟就啱啦。 做咩？ 系咁嘅，我只系喺你哋屋企做两个礼拜嘅家庭教师，今日系最后一日。其实我都想可以陪小丸子小姐你玩抛豆袋嘅，但系真系好可惜。 吓、啊，玩抛豆袋？你同我讲笑咋嘛？ 为表示歉意，呢、這个邮票就送咗俾你啦。 啊！我行咗好耐㗎喇。 係呀、啊、我要走啦，各位再见。 多谢你帮我女补习啊。 多谢你老师。老师啊，小丸子成日都顶撞你，又成日扭计。老师我终于都笑了。啦啦啦啦啦！呢个邮票好难得先至揾到噶，老师佢真系好人嘅啫，摆落去邮票簿先。嗯，系啊，系今次弊啦。系啊，啊，激死人啊，又会咁嘅。 个邮票因为黐咗小丸子的手汗，所以啲浆糊就溶咗，黐咗喺小丸子个书包入面个底嗰度。佢翻到学校之后，就系咁叫啲同学攞个头埋去个书包度睇呢个邮票啦。估唔到呢个小丸子咁都可以咁自豪噶嘛！ 小丸子的闹钟，哎呀，我仲好眼瞓啊！明明头先妈妈已经入嚟叫醒咗我噶啦，哎呀，已经好努力咁擘开两只眼噶咯喎，但系我嘅上眼皮硬系好似糖黐豆咁啊，而都要黐埋一齐。 仲挂住瞓？你到底想瞓到几时啊？今日要翻学噶啦，你起都要瞓系嘛？由得你瞓到够啊！ 小丸子心里面想，这句说话真是啱听了。于是这过了15分钟，小丸子已经发了两个不同的梦了。 你好快点跟我起身啊！ 有什么打我屁股、 啊、你再不起身的话，我会再打你的。 如果只是被妈妈打多次屁股，就可以再睡多一阵都未上不是一件好事的。 为什么你眼是这样的，又难睡又话都不听啊？ 我咁样唔想翻学、 啊，你快啲同我企好啊！即刻换衫翻学。 哎呀，唔得啦！ 已经7:08噶啦，就算你识飞都会迟到啊！ 我一向都有低血压，老师唔会闹我嘅。 唔好喺度乱噏24啊！即刻嗱嗱声翻学啦！ 啊、结果佢第一日翻学就做咗迟到大王啦。 樱桃子，做咩今日会迟咗咁耐噶？ 系因为今日气压低啊。 咩话？气压低？ 因为太过心神不定啦，所以连例牌嘅籍口血压低都讲错咗，变咗气压低。 各位同学，今日系呢个学期嘅第一日，所以咧希望你哋写低你哋嘅新目标。 哎呀，我想到啦，本学期的新目标，我的目标是要每朝早起身的时候都不要咁难瞓。嗯，今次定呢个目标是最啱噶啦，真系醒。 哦，如果你真系可以达成呢个目标呢，以后就唔会迟到噶啦。 系， 啊，要达成呢个目标就一定要有个闹钟先得噃。 好啦，今日就要去买一个闹钟。要买啲咁有意义嘅嘢，令我自己都感到光荣啦。1234， 总共1300 yen。 哇，原来我有咁多钱噶，我系个富婆。 估唔到小丸子收埋咁多私己钱喎、啊。 钟表店个老板一定睇唔出一个咁嘅细路女会有成1300 yen咁多钱嘅。啊，小妹妹买闹钟啊，真系叻女喎、啊。死埋一阵间个钟表店老板一定会咁样赞我嘅啫，我谂可能系人都会咁样赞我添嘅，妈妈会啦，爸爸会啦，仲有老师，点有嘢啊？起码一定会超过10个人以上啊！ 呢、這个小丸子咧，已经唔记得咗买闹钟嘅目的系乜嘢啦。 买嘢啊，唔该。 好啊，欢迎光临。想买咩嘢咧？ 老板啊，我想要买一个闹钟啊。 哦，你想买闹钟啊嘛？咁你鍾意边种闹钟咁呢？ 哇，呢度有好多款喎、啊。哎呀， 哇，好得意啊，我要买呢、這 个。唔係吧，呢、這个有乜咁得意啊？ 买呢个啊，呢、這个要2300 yen 喎。 啊， 哎呀，超出我个预算好多喎、啊。你个世界真係好现实嘅。 老板啊，咁你呢度有冇啲1300 yen 嘅闹钟啊？ 1300 yen 啊，有嘅，你要等下啦吓。嗱、啊，净系得呢个闹钟系1300 yen。 啊，咁我就买呢个啦，唔该。 你估1300 yen 真系好多咩？冇得选择噶咧。 睇下个闹钟系我自己买嘅。 哇，咁叻女啊！ 小丸子啊，你做咗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啊！ 虽然用晒自己成副身家，但有咁多人赞，乜都抵翻晒咧。 好啦，各位饮杯嘢先啦，祝福下呢个闹钟嘅前途啊！ 唔好再喺度讲埋啲无谓嘢啦，听朝起咧，你就要靠自己起身，快啲翻房瞓啦。 哼，完全都唔了解细路女嘅心情嘅。 佢哋全部都冇乜特别反应喎、啊。但我仲以为爷爷一定会赞我，然之后会俾啲零用钱我添，今次真系失晒预算，真系唔抵啊！ 咁点办啊？听朝早我一定会起到身嘅。 第二朝5点半，闹钟突然间狂响喎，吵醒晒全屋嘅人，除咗 早晨啊， 要人清梦啊。 啊，原来早起身嘅感觉系咁好喎、啊、地球好嘛，早晨啊，我要将呢种早起嘅美妙感觉话晒俾全世界人知先得啊。啊， 全世界都知道早起系好㗎啦，使你讲咩。 我妈妈到底个小丸子有冇搞错噶？教个闹钟天未光啊响，佢会唔会每朝都系咁样噶？ 你同我定咧，佢得3分钟热度嘅啫。哎呀，小丸子咁早就翻学啦，未够7点喎。 早啲好啊嘛，我翻学啦。啊，第一个到达课室嘅心情连丝唔同嘅。 冇错啦，第一个翻到课室嘅时候，好自然就觉得成间课室都系自己嘅，所以小丸子不其然唱起歌上嚟噃。 我、啊、系班长丸美同学啊，早晨喎、 啊。吓、啊，桃子同学，你今日咩事啊？点解你会咁早喺课室呢度出现嘅？你要快啲讲我知咯、啊。 我知啦，寻晚你一定喺学校瞓，冇翻屋企咧。 桃子同学，我冇估错到啊！ 呢位同学究竟话佢系深奥定系肤浅好呢？真系好难讲啊！ 咁你系唔系想做好准备，谂住要做第三个学期嘅班长啊？我有冇估错到啊？今日你特登咁早翻嚟学校，系咪想博取其他同学嘅好感啊？你都讲，我有冇估错到啊？ 冇啲咁嘅事。 你唔使以为早过我翻到学校就可以击败我成为第三学期嘅班长。我有冇估错到啊？算啦，选班长嗰阵时，我会一说今日之耻嘅。 哎呀，呢个远尾啊，越讲越离谱啊！ 哇，咁快又到咗第二招啦。 其实5点半起身，似乎又早咗少少嘅，再瞓多10分钟添啦。 呢次10分钟睡眠带嚟可怕嘅后果，小丸子转头就瞓翻啦，而且越瞓越冧。当佢扎醒嗰阵，已经过咗2个钟。光阴似箭呢句说话真系冇错嘅。 啊！我瞓多10分钟啫嘛， 衰噶，你做咩唔叫我起身喎、啊？我又迟到啦。 我买咗闹钟咯，使咩人叫你起身啫？ 今日翻学又迟到啦，我翻学啦。 小心啲行啦。 本来佢谂住有咗个闹钟之后，以后都唔会再迟到嘅，结果第二日就即刻瞓过龙。 桃子同学，你要督促自己坚定先达到目标噶，知嘛？ 系，早知系咁就唔定个咁嘅目标啦，定啲简单啲嘅，例如食饭食快啲之类啊嘛。 啊，桃子同学，照咁睇你好似放弃咗同我争住颁奖之位咁样噃，我有冇估错到呢？不过真系好少人学你咁样用迟到呢个方法放弃噶噃。 婉美同学，你真系神机妙算，你估中晒啦！你样样都估中晒，啊，佩服佩服嘅。哎呀，有咗个闹钟翻学，竟然都会迟到，咁即系话闹钟呢样嘢根本就信唔过。 其实个闹钟啊，照足你吩咐五点半响噶啦，你自己要瞓翻。后来个闹钟再得唔到小婉子嘅信任，变成一件杂物。 激死人啦！卒之都系要妈妈吵醒我，叫我起身啊！哎呀，白白嘥咗我1300 yen添啊！ 有啦，不如卖咗佢俾其他人啦。 于是小丸子就即刻喺屋企举行一个拍卖会啦。 嗱，呢个闹钟好抵买噶，四日前买翻嚟咧有九成新噶，唔系好平噶咋，只系象征式收费1400 yen啫，大家有买趁手啦。 唔系啊嘛，呢个闹钟净系值1300 yen 噶啫嘛。 当然益大家咧1300 yen 啦，嗱1200 yen 啦，再减100，1100 yen 啦。齐投诉1000 yen 啊，最平噶啦，900 yen 啦，800 yen， 700 yen， 600 yen 啊，500 yen 啊，400 yen 啊，激哎呀，300 yen 冇得再减噶啦，最平系300 yen。 好啊，我买咗佢。 啊，多谢老细。等我话免费搵人要嗰阵先出声噶嘛。哦，我今次蚀咗成1000 yen 啊，点解会做埋啲咁傻嘅事都有噶？ 原来当小丸子嗌到300 yen 嗰阵，爸爸谂起个闹钟其实都几有用嘅。呢、这个用300 yen 投翻嚟嘅闹钟，并唔系用嚟叫爸爸起身，系摆喺厨房，例如做煲水嘅计时器，咁都好过做杂物嘅。 老师嘅家访。 班主任每一年都会亲自去学生屋企，同各位学生嘅家长见下面，倾下偈嘅。小丸子你就觉得好烦啦。呢种活动叫做家访。 唉，我硬系觉得老师嚟做家访又无聊又讨厌，你话系咪啊？ 咪就係啦，我覺得老師冇需要親自去自己學生屋企嘅，向學生嘅父母投訴咁樣做好唔啱㗎。仲有啊，每次老師走咗之後啊，我就一定會俾媽媽捉住嚟鬧一大餐㗎喇。 哦， 小丸子仲未預計今年嘅家訪之後又會再次挨鬧啊。 我返嚟啦。 哇，咁乾淨嘅。啊！而且仲插咗棵梅花喺度添啊，好靓啊！哇，其实老师嚟做家访都唔错嘅，起码屋企都会执得干净啲啊！呜、啊，哇，哇，真系好啊，乜嘢都换晒新噶、啊。 小丸子嘅妈妈好重礼仪嘅，每年老师嚟做家访之前，佢一定会执干净间屋，唔想失礼人啊嘛。 啊，妈妈，趟门啲纸都要换啊！ 是啊， 全间屋重新打扫过，可以话是不是咁啱时候的大扫除。 其实老师最多都是嚟坐15分钟嘅啫，乜原来老师真的咁值得人尊敬嘅咩？ 嗯，小丸子啊，你快啲去执好自己间房先啦。 系，我翻嚟啦。哇，间屋执好晒啦。姐姐翻嚟啦，我哋去玩啦。 小丸子啊，我叫你执房啊，去咩玩啊？ 嗯，妈妈，小丸子嘅老师又系今日嚟啊？ 系啊，佢会比你嘅老师早到30分钟到啦，一日内见晒两个老师，唔使烦多一次啊嘛。 间房真系乱到好似垃圾缸咁啊！全部嘅嘢都系我嘅、啊，真系有白执啊！唉，都唔知点样执好啊！等我谂下先啊！都系唔好执啦，一定系个天叫我唔好执嘅啫。横掂老师都系想知道我平时嘅生活系点嘅啫，乜嘢都唔执，佢先见到我平时系点噶嘛？啊！ 小丸子，你又是偷懒啦、啊？喺度做乜嘢啊？ 冇啊，妈妈，我乜嘢都冇做到啊，我净系摊咗喺地下啫嘛。 你快啲学下你姐姐咁执好间房啦！你咁乱唔觉得丑嘅咩？ 唔觉得喎、啊，有咩咁值得丑、啊？ 哎呀，你个小丸子啊，咁都唔觉得丑啊？间房咧乱到垃圾缸咁样，你睇下你啊，食完啲嘢咧就周围乱咁撇，你睇下你几舐啡啊，着完晒嗰啲内衣裤咧仲乱咁掉添，咁样都唔丑，唔知点样先至算丑咧嗬？丑死人啦！ 执啦执啦，我执啦！ 你终于都肯执啦咩？咁啊真系好少见喎！哎呀，老师好快脆就到噶啦，系执咧就快啲手啦！估唔到小丸子终于都肯喐手执下间房啦！ 啊，咁啊真系好啦，一阵间咧就可以俾老师睇下我哋两个间房啦。一定要执好啲，唔可以失礼老师噶。 哎呀，成个散晒啊，仲斩个担泥啊，做咩会咁多嘢噶？执到几时啊？ 小丸子系三分钟之内就用晒所有能量嘅咸蛋超人真实版。 究竟啲杂物可以摆去边度咧？ 啊，有啦。爷爷有样嘢想拜托下你嘅。 哦，做咩啊，小丸子？ 呢啲杂物可唔可以暂时放喺度啊？放心啦，大概20分钟到嘅啫，唔会好耐嘅，唔会麻烦到你嘅。 哦，系咩嚟啊？垃圾啊！ 拜托晒啦，一阵间嘅啫。 奇怪啦，呢几袋嘢不嬲放喺边度嘅呢？未见过嘅。 好嘢啊！而家我张台执干净晒啦，十足十高材新张台咁啊！ 以为将书台执得企理啲，自己就会变咗高材生喎、啊。小丸子，我真系服咗你咯！ 真系想老师而家即刻嚟到啊，咁佢就可以第一时间睇到我张台啦。 有冇人啊？ 一讲曹操，曹操就到啦。 哈哈，你好嘛，老师，好欢迎你光临啊！ 啊，老师欢迎你啊！ 哈、啊，你哋好嘛？ 老师啊，请入嚟坐下。 老师啊，入嚟啊！ 哦，唔啦，喺度倾咪得咯。 唔好嘅， 唔使客气嘅，只系十分钟咁就够噶啦，喺度倾咁咪得噶啦。 啊，咁样啊？但系既然老师你一场未到嘅， 咩话？老师唔会睇我间房，咪咁噶？ 讲开又讲啊，桃子同学佢系小动物节日生嚟嘅， 有时老师做家访咧，只会喺门口倾几句嘅啫，咁样嘅话，家长就会轻松啲噶啦。 桃子同学佢系好乐观嘅，冇咩见佢唔开心嘅。 系咩 啊？老师猛喺度赞我。 有时咧，佢会偷下懒，冇记性，做嘢就乸西啲。 听唔听到啊？原来我有咁多缺点噶喎、 啊。个老师又会咁快就讲完嘅，真系快啊！咁就走咗咯、啊。咁我而家做咩好咧？ 小丸子有个坏习惯，就系、是、每次经过厨房都会伸个头入去捉。 哦哇、哦、人色糕点啊啊我想梗是给老师他吃的啦但是可惜啊老师他又没入到来啊吃得不好吃啊等我吃了他啦。啊好味喎、啊。哎呦还有一碟喎、啊。是啦妈妈梗是想着自己会跟老师一起吃所以就整多一碟啦。妈妈有几毒食噶喎、啊，又讲俾我打疼，系几好味嘅，但系净系得甜品又唔多够喉喎，应该有埋薯片啊、曲奇饼啊咁先啱噶嘛，妈妈真系唔醒目啊！哇，呢啲茶叶几好、啊，又真系几够茶味、啊， 妈妈佢又 呢个时候，小丸子仲未知道自己闯下弥天大祸，佢仲以为自己行大运喎。 嗯，系、哦，要拎翻啲杂物翻去自己间房先得啦。 啊，爷爷啊，我要拎翻啲嘢走啦，真系麻烦晒啊。 哦，拎得走噶啦。 啊，老师佢走咗啦，仲冇参观我间房添啊。嗯，打搅晒啦，爷爷。 诶，唔使客气，我又冇做过乜嘢。 结果佢间房即刻又变到七国咁乱啦。 请问有冇人啊？ 啊，老师你好嘛，欢迎你光临啊！ 欢迎你啊，老师。 你哋好嘛，打搅晒啊！ 入嚟啊，老师啊。 我系。 老师好， 鼓掌， 好乖嘅。 系啊，系边个嚟咗咧？做咩门口会咁嘈嘅？ 哈哈，都几聪明嘅。 系咩？老师啊，呢间房系我同我妹妹嘅。你唔好误会啊，老师，老师啊，你张好干净嘅台先系我嘅台嚟噶，呢啲咁嘅垃圾，全部都系我个妹嘅，唔关我事噶。 小丸子啊，你即刻同我执好啲嘢啦，失礼死人啊！啊，老师啊，跟我嚟饮翻杯茶啦。 呢个突如其来嘅冲击，令小丸子觉得自己会短三年命。 究竟发生咩事啊？点解会咁噶？ 但系跟住嚟呢个冲击，会令佢觉得会短十年命喎、 啊。真系奇啦，点解俾老师食嘅糕点冇晒嘅？ 啊！唔系啊嘛，咁我头先食嗰两碟日式糕点系 小丸子，小丸子啊，你有冇见过啊？ 小丸子点知见过啊，仲食过添？ 冇见过。 佢唯有咁样答啦，佢谂住妈妈会话系呀，乜你冇见过啊咁样，之后咧就会当冇件事啦。不过佢太天真啦，叫佢今年嘅家访之后，小丸子咧又要俾人闹啦。 我真系冇见过噶，妈妈。 小动物值日生， 小丸子啊，你喺第三学期负责咩值日工作啊？ 吓， 知唔知啊？你姐姐竞选图书管理值日生啊？ 啊，系咩？ 啊，小丸子啊，你打算做咩咁啊？ 咁我梗系要做 乜嘢啊？讲嚟听下。 梗系最轻松嗰啲。 哎呀， 你做翻小动物值日生咁咪好咯？ 啊，小动物值日生啊， 梗系啦，你以前做过，咁会熟手好多噶嘛。 小动物值日生， 事实上，小丸子做呢种值日生系有段古嘅。话说第一个学期嘅时候， 喂，我哋一齐做倒垃圾值日生啊！ 咪搞我，倒垃圾咁污糟，我系唔会做嘅。 各位。我哋首先选出呢个学期政府颁奖先啦，请大家写低你哋要选嘅同学个名，然之后就投票啦。 切，政府颁奖呢啲只系有实力有名望嘅学生先做嘅嘢嚟嘅啫，实唔会有我份呢。但系个章好威风啊，好想要。 小丸子觉得戴起呢个颁奖章咧，任何人都会变得英明神武嘅。 好啦，我哋而家点票啦。演美同学一票，小朱同学一票，哦，陶子同学一票。 啊！原来班里面有人觉得我做到班长啊，真系俾足飞死我、啊。 不过一路咁样点票点落去咧，小丸子都系得一票啫。 好啦，点票完毕啦。 得一票。反而搞到我是最外眼嗰个啊！我宁愿一票都冇啊，得一票咁鬼肉酸，走死鬼啊！啲同学实会喺度谂呢一票啊，梗系小丸子自己投俾自己噶啦。佢哋而家个个喺度议论纷纷，点算好咧？ 唔系俾衰同学啊，真系太可惜啦！ 小丸子唯有先下手为强，即刻大大声咁为自己打圆场。呢个咧就系小丸子一向处理危机嘅作风啦，可惜失败咗。 跟住落嚟咧，就决定其他值日工作啦。大家可以随便咁拣一样，如果重复嘅话咧，就可以猜情寻决定嘅。 可惜猜情寻系小丸子嘅死穴。 其实我好想做种花值日生噶，但系唔使问，一定要同其他人猜情寻啦。万一猜输咗嘅话，就一定要做其他我唔中意做嘅嘢。既然系咁咧，我就要精少少，拣咗我嘅第二志愿做小动物值日生啦。我哋呢班又冇饲养小动物，即系唔使做啦。 边位同学想做小动物值日生噶？ 我 名额有两个，即系啱啱好咧。 系啊，咁自闭啦，要同另外一个人拍档噶、啊。我竟然唔记得咗最重要嘅呢一点添。呢、這个花轮同学好扮嘢，好难顶噶。 桃子同学，以后多多指教。老师，我身为一个小动物值日生，所以我想提议喺我哋班房里面饲养青蛙或者系敖虾，你认为点啊？ 哦，這个主意都唔错喎。 我仲谂住可以乜都唔使做添，真系好事多为啊！ 桃子同学，翻屋企放低书包之后，我哋一起去捉青蛙啦！ 啊，我先冇你咁得闲呢！ 哎呀，又系你自己话要做小动物值日生噶噃，咁你应该尽翻你自己应有嘅责任，咁先至啱噶嘛？ 嗯。讲真咧，我只系唔想同你一起啫。 就咁决定啦，一点钟喺三重尾前面嗰度等啦，拜。 唔系就住阿花轮同学等阵啦，你咁样只系夹硬嚟嘅啫。 你咁样赞我，我会唔好意思嘅。 你咁都得啊，我唔同你拗啦。估唔到我竟然会早过嗰个花轮同学嚟到嘅，好似系我想捉青蛙咁啊，真系激气啊！ 要你等我添，估唔到你竟然早到过我噃，真系好意外啊！不过我好开心。 服咗佢啦，小学三年班啫嘛，使唔使咁老积啊？ 我知道点解啦，其实你想捉青蛙多过我嘅，系咪咧？如果系真嘅话，咁我咪自作多情咯。 真系唔够佢讲啊！ 睇到嘛？呢一啲叫做田啊！ 啊，黎秋啊，快啲捉佢啦！ 咪住先啊，冇心急，我哋一定要冷静啲。啊，条黎秋去咗边？ 由呢次嘅捉鱼事件就可以睇出呢个人嘅性格啦。好似佢咁，明明系人哋发现先嘅，但系又争住去邀功喎。呢就叫做惊死执输。 嗰边呢？ 知道啦。 好似佢咁，落手嘅时候全神贯注，就叫做小心谨慎。 啊！ 好似佢咁，咁都俾条泥鳅走甩嘅，就叫做反应迟钝。 最衰系你啦，搞到条泥鳅走咗啦。 咩话？咁又关我事？ 哼，梗系算数啦。 好似佢咁，乜都姓赖，就叫做不负责任。总括嚟讲，佢系惊死执输、小心谨慎、反应迟钝同埋不负责任嘅人。估唔到小学三年级嘅学生啲性格会咁复杂。 咩嚟噶？ 你睇下嗰边咧。 哇，识跳噶喎，青蛙。 桃子同学，就等我捉只青蛙俾你睇下啦。 虽然而家系捉到青蛙，但系冇嘢装住佢，用个桶装嘅话，佢就会跳走噶。 咁讲都有道理嘅，真系失败啦！佢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冇用嘅人嚟噶。 既然咁难得捉到只青蛙，不如就用你条丝巾包住佢啦，好唔好？好啱使。 我呢条丝巾，呢啲系 fashion 嚟噶嘛，攞嚟包青蛙。但系我唔咁样做嘅话，佢又话我婆婆妈妈，冇办法啦。真系好巧啊！好似有条丝巾啫。好啦，我哋可以行啦。 想包住青蛙嘅丝巾包喺条腰度，仲以为自己好型喎、啊。似乎佢都系唔知咩叫核突啊！ 哦，呢度有个大窿啊，话唔定里边会有敖虾噶。好啦，等我捉佢出嚟啦。 唔好住啊！呢个可能系蛇窿嚟噶。 啊！咁都好有可能嘅，你嘅对策好啱， 头大冇路 啊！系青蛙轮啊，我一定会捞到嘅，睇下我表演呢。 咁喺度懒叻啊，佢至多未捞到啲青蛙轮，捞唔捞到啊？ 你快啲睇下啦，有好多青蛙轮， 我都话噶啦。 后来小丸子用个网喺水度乱咁闹，不过似乎有啲收获咁。 喂，啊，我捉到只龙虾，但系冇嘢装，就用你顶帽嚟装啦。 你自己其实都有一顶帽啊，做咩要用我个顶？我要用你个顶咧 ，baby。 如果唔用你顶帽嚟装，我就放咗只龙虾噶啦。 于是花轮同学咧，条腰啊包住只青蛙，顶帽啊装住只龙虾，而小丸子咧就拎住嗰个装住青蛙轮嘅桶。他们在归家的途中都想着不同的东西。第二朝小丸子和花轮同学都很雀跃地上学。 大家就很开心啫，好嘢。 是啊，你作为一个小动物值日生已经做得很好的了。 但是。 小动物值日生，我另外一只金丝雀回来给你们照顾啊。 差不多全部同学都只是你只金丝雀，世事真的难免。 啊！你哋两个呢要好好照顾我只金丝雀、哦。金丝雀好阉尖，喂佢食嘢嗰阵一定要好小心先至得噶。不如等我喂翻啦，唔使你哋啦。 咩话？我哋两个小动物净系生真系命苦啊！冇一个同学会理下我哋，我哋只有企埋一二边嗰只青蛙、青蛙卵同埋我啊！总而言之，我哋只系一对冇乜贡献嘅小动物值日生。只不过喺另外一方面，照顾青蛙卵其实都系好容易嘅啫，因为啲青蛙卵完全唔使我哋喂啊嘛。谂到呢一度咧，我就开心噶啦。点知道？ 作为小动物值日生，有一件事咧，我系好想大家去参与嘅，就系、是、做青蛙卵嘅观察报告。 唔系啊嘛，佢今次真系好做唔做咯。 哎呀，呢个傻瓜，搵啲咁嘅嘢嚟玩，真系多得佢唔少啊！ 哎呀，我都好笑啦，好搞错啊， 但系老师竟然话 小动物值日生呢个提议都唔错，我哋一于咁话啦。 虽然大家都好唔愿意啊，但系老师咁样讲啦，咪唯有死死地气咁做报告啦。当然，大家对小动物值日生咧会另眼相看。 喂，青蛙里啲水好似浊咗好多咁。 妈，我寻日先换过啫。 激气。 嗯。 唉，日日都要做观察，日日都系啲人啦、 啊。唔好误会啊，唔关我事噶。 不过过咗冇几耐。啲青蛙卵就开始逐粒逐粒咁孵化成为蝌蚪。喺呢个时候，大家嘅心情又好兴奋喎。 哇，好得意啊， 好细条啊！ 虽然啲蝌蚪系好可爱，但系假以时日，佢哋会长大成为青蛙嘅，呢啲系自然嘅定律。 哇呀！咪走啊！ 有很多青蛙在呼唤紧我啊！ 就是这样，小动物值日生的工作一直都相当之繁重。到了第三个学期， 好了，全体同学一次推荐今个学期的小动物值日生由花轮和桃子连任啊！ 嗨，我会同桃子同学一起做到最好的。 就是因为这样，小动物值日生这种无边际的苦恼又继续缠绕着小丸子了。最近住在附近的小孩子都很俾心机学踩单车噃。 无聊。 但是原来小丸子不懂踩的噃。 估唔到最近会流行埋啲咁无聊嘅嘢嘅，左头左势。大家应该快啲整个玩个第二啲好玩嘅嘢先系㗎嘛。好冻啊。哎呀，早知係咁唔出嚟喺度吹风啦，都系返屋企啦。 做咩呀、啊、小丸子，不原来你唔识得点样踩单车㗎。真系笑死人。 关你咩事喎、啊、识得踩单车又点啫，好叻咩。 咁我又冇咁讲，识踩又唔算好叻嘅，但系呢个唔识踩嗰啲啊，你话系咪啊，小丸子？ 冇料，嗯， 水皮渣斗，小丸子真系好水皮啊， 真系奇啊！总之俾关口咁样笑法，我就唔出嚟啦。 我翻嚟啦。 啊，小丸子，点解你咁快就玩完翻嚟呀？ 因为着棉都唔好玩嘅。 点解咁讲啊？ 大空地嗰度个个都喺度踩紧单车啊，根本都冇人玩其他游戏嘅。 既然系咁，你都好应该跟人哋学下踩单车啊。 我先唔学啊，咁无聊。咁咪等跌到成身都伤晒，我先冇咁蠢啊。我宁愿呢世都唔识踩啊。 如果你成日都系咁怕辛苦嘅话，将来点可以成才啊？ 太过分啦！妈妈，你叫我去学踩单车，即系叫我去送死嘅啫。咁你会冇咗个女噶？ 哎呀，咪乱讲啦！快啲翻入房做好啲功课啦。 小丸子啊，爸爸都认为你应该学下踩单车，克服对单车嘅恐惧啊嘛。 咪系咩啊？ 当然系啦，只要克服到就会觉得好容易噶啦。 嗯， 小丸子啊，爷爷都识得踩噶。 啊， 嫲嫲都识得踩噶，你知唔知呀？ 你听到未啊？你明白吗，小丸子？如果你学识踩单车嘅话咧，就会成为一个成功嘅大人噶啦，知吗？啊？ 爸爸。你唔好乱咁讲，误导小丸子啦。 咁啊，总言之咧，如果星期日得闲嘅话，爸爸就会同你一齐练习，知唔知道啊？ 啊，我唔制啊，唔好遇我啊！如果跌倒会好痛噶。 你睇下电视啊，连马骝都识踩单车啦。你系人嚟噶，你知唔知丑噶？ 讲得啱啊，知唔知丑？我仲炸过马骝。 小丸子啊，其实踩单车好好玩嘅，啲风吹埋块面度，人好舒服嘅。 但系姐姐你足足跌咗154次先至学识点样踩单车噶喎。 啊，哇，好犀利啊！连呢啲嘢佢都记住。 点都好啦，无论如何我都唔会学踩单车噶啦，唔使讲啦。 小丸子心里边真系好抗拒踩单车嘅。但是在学校里面，同学的话题都只是围绕着踩单车。在小孩子的世界，只要兴起一个潮流，就有牌都不会停。 知不知道啊，我可以用一只手踩的。 哇，咁犀利啊。 我那部单车是有5个波的外国进口货来，妈妈新买给我的。 你好啦。 讲真啦，花轮同学要乜有乜，会不会被父母纵坏的？ 我想都是啦。 我觉得踩单车真系好好玩，我仲叻啊！而家可以合埋双眼嚟踩添。 呢个咁嘅关口同学啊，成日都壮大， 我就唔信你真系得啦。 啊呀！只不过而家仲有人仲未曾学识踩单车，讲出嚟真系笑死人啊！系咪小丸子？ 系咁噶， 系咯。 我又冇指名话边个，佢自己心照呢， 怕人憎。 桃子同学啊， 妈， 听到呢番说话，你而家心里面一定好嬲顶啦，我冇估错到呢？ 啊，点解呢个不知所谓嘅科学怪人偏偏喺呢个时候出现都有噶？啊，唉，个个讲嚟讲去都系讲踩单车，闷死人啊！唉，点解全班同学咁多人都冇人讲下其他嘢㗎？哎呀，究竟有冇人对踩单车完全冇兴趣㗎呢？嗯， 咁当然实会有人对踩单车冇兴趣嘅，但呢个人未必同小丸子啱 key 呢。虽然係咁，小丸子都觉得有人陪下自己都好过冇。 小子同学啊，我哋一起玩啦。 咁都好嘅，我哋玩童话游戏啦，我扮白雪公主啊。 啊，好啊，咁我就扮灰姑娘啊。 你冇份啊，你要做魔镜呢个角色啊。 啊，做魔镜啊。 你唔扮啊，咁我唔玩啦。 哎呀，唔好，我扮我扮。 魔镜魔镜，唔该你话俾我知，呢个世界里面最靓个女仔系边个啊？ 仲使问，咪系你咯。 系咩？ 讲真啦，我真系唔好想玩啲咁嘢嘅啫。 嗯，咁好啦，今次你就做请白雪公主食绿苹果嘅恶毒巫婆。 小姐啊，呢个苹果好甜好口味噶，你试下啦。点解今次我又要听佢点噶？ 丸子， 哇啊，好在 小丸子，不如你都的起心肝学踩单车啦。 我点会学识、啊？ 你点会学唔到啫？我哋两个教你咪得咯。 因为我哋好想乜嘢都可以同你一齐玩啊，一于学啦，好唔好啊？嚟啊！真嘅，哇， 系咁就好啦。 哎呀， 结果喺不知不觉之间，喺浓厚嘅友情气氛驱使之下，小丸子开始踏上学踩单车之路啦。 妈妈，我决定的起心肝尝试下学踩单车，好唔好啊？ 啊，系呀，俾心机啦，千祈唔好半途而废啊！ 嗯， 咁就真系好啦，小丸子，俾心机学咯。 嗯，所以咧，爸爸，爸爸，唉，爸爸，我想要一部新单车， 无端端买乜鬼嘅单车啊？攞你家姐嗰部学住先啦，咁咪得咯。 好啦，买啦，好啦，我要一部私家单车啊。 系咯。 好啦，爸爸。 冇得买啊，咁大晒，谂都唔使谂啊，新单车。 最初小丸子都唔系咁认真扭计嘅。 爸爸买俾我啊，一部新单车，我会更加 俾心机学噶。冇得倾啊，你咁多声气啊，再嘈啊，唔好鬼学啊。 啊，买啦，买俾我啊！ 最后，小丸子真系喊咗出嚟啦。结果，小丸子唯有攞姐姐部单车，死死地气去练习。 嗱，小丸子踩单车好紧。只要坐稳啲，踩喐个踏板就得噶啦。 呢啲嘢我一早都知咧。 嗱，自己试下， 加油啊！ 啊，我唔得噶，一阵先啦。 去啦！ 啊！哎呀！啊！啊！啊！好痛啊！ 冇事啊嘛。 哎呀，我都话咗一阵先噶啦。 乜你跌倒啊？ 啊，关柳同学乜你咁噶？你点可以咁样笑人哋噶？ 如果你唔瞓你嘅话，咪试下嚟追我啦！渣斗鬼， 小丸子佢份人系咁衰噶啦，唔使理佢噶。 讲得啱啊！ 就系因为佢咁样笑我，我先至唔瞓气啊！有此理啊！ 嗱，小丸子，我哋喺后面扶住你，你唔会跌噶。 真嘅？你哋系咪真系同我扶住噶？ 话咗会就会啦。 准备去啦！ 哎呀，咪住啊！喂，你哋究竟有冇同我扶住噶？啊！ 小丸子， 啊！你哋放咗手嘅，快啲！ 通常人在受过教训之后，疑心就会越来越大的 了。哎呀，你使乜惊我小丸子，其实你平衡得不错。 你们好衰的，又说扶住人。 其实我们两个放手都是为了你好的，你明不明啊？ 讲得啱啊。 现在无论他们怎么解释，小丸子都不会相信的了。 讲大话。小丸子学踩单车下集。 嗱，我哋今次唔会再放手噶啦。 真嘅？再呃我嘅话就绝交噶。 唔好咁啦，今次唔会啦。 咪系朋友嘛。 头先我就信晒你哋咧，朋友。 喂，小丸子，踩单车嘅时候一定要望住前面噶，你仲啱啱学嘅添。 啱啱学就更加要预防后面啲人会放手啊！哎呀！ 终于，小丸子今次仲连累埋后面嗰两个。小丸子真系黑心啊，连累咗人哋仲奇奇笑，千祈唔好学佢啊！ 既然系咁，就要进行压迫苦练啦，日月同你赤佬嗰度练啦，小丸子。 啊，冇错，果然系个好主意啊！ 唔好同我讲少啦，唔好搞我唔制啊， 小丸子。 算数啦，小勇，我唔识踩单车都好闲嘅啫，对唔住啊，麻烦晒你哋， 你点可以半途而废噶？ 系啦，咁唔得噶。 系啊，原来有班好朋友都系一个烦恼嚟噶， 我哋唔会嫌麻烦噶，你唔好咁客气啦。 系啊， 我唔系同你哋客气啊，早知道咁样，我就翻屋企睇电视啦，都系走啦。 哎哟，小丸子，乜你咁快就要走啦？正因冇胆鬼呀，咁就证明咗你好冇用呢。 点解你呢个人咁鍾意写钱难打㗎？我知道啦，唔通你呀对我有意思呢？ 小丸子，你做乜无端端会咁讲㗎？冷静啲啦。 你唔好亂講啦， 草炎 睇住嚟啦，我叻过你咁多，你行唔到嘅。 哎呀，又几犀利喎，你再练好啲呀，咪可以入埋戏团表演囉。 原来咁样算点喎，又唔識又要话人，真係傻瓜嚟嘅。 我话知你点讲啊，草炎。 就好似小丸子之前所预料，佢打算放弃，但係喺呢个时候。 扮笑。 花轮同学。 啊，对唔住啊，文书即係早晨咁解，因为我学緊法文啊。桃子同学，你终于的起心肝学踩单车啦。 但係我已经学完了。 咁样即係你已经学识踩单车㗎啦。你又真係几叻㗎喎。 唔係啊，花轮同学，小丸子佢跌咗几次，佢諗住放弃唔再学落去㗎啦。 乜原来咁样啊，桃子同学。唔好咁快就諗住放弃啦 ,baby。等我借啲神奇法宝俾你啦。但你要等我一阵㗎喎，我而家即刻返屋企嗰度拎出嚟呀，等我唔好走开呀。Sorry 呀，要你等咁耐，有辅助碌嘅话呢，咁你就唔使驚跌啦。 又係喎，有辅助碌就唔怕跌啦。 真係好啦，小丸子。 我以前都是靠佢嚟学识踩单车嘅啫。 唔该你啊，花轮同学。 傻啦，只要同学有困难，我都会尽力帮佢哋嘅。快啲试下啦。叮叮叮。 但系似乎肉酸啲喎，呢部单车有成四个碌咁多，睇上去仲渣过踩三轮车啊。 好啦，你已经习惯到啦，咁拆咗个辅助碌啦。 终于升级去到三轮车啦。 今次弊啦，我个重心侧咗去冇扶咗碌嗰边啦。 但系而家先发觉太迟咯。稍为有啲成绩就得意忘形，好戏在后头啊！ 唉，你又是跌倒啦，真係估唔到有辅助碌都仲会跌㗎。 唉，真係 sorry， 冇辦法。 但係小丸子仍然坚持要继续落去喎。 而家都好晏㗎啦，返屋企吧啦。 终于练到有少少成绩啦，听日可以唔用辅助碌练习，我諗你实得嘅。 望就咁望啦， 你放心啦，一定得嘅。 哎呀，好冷啊，好痛啊！学下踩单车就要跌到成身伤晒，真系讨厌啊！ 喺呢度顺便讲下有伤口嘅时候要点样冲凉啦。第一个步骤就系用手揞实个伤口，然后咧就浸落水。一边用喉淋住伤口嘅部分，再慢慢放开只手， 咁喺冲凉嘅时候个伤口就唔会痛㗎啦。但係呀，一定要记住喎，有伤口嘅时候就唔好用毛巾大力拉落去啦。如果查咗番假呢，咁所受嘅痛楚就会以几何级数飙升。 小丸子啊，今日要再俾心机继续练啦。 嗯。 啊，你唔介意嘅话我都会再帮你嘅。 多谢你啊。 See you later。 其实睇落花轮同学个人都几好啊。 係呀，我都系咁话。 我话佢一定系好鍾意帮人嘅啫。个人又细心，照顾人又够晒周到喎。 花轮同学啊，我想问你，你打算问我班咗呢个位呢系咪呢？我冇估错到啊。 咪乱讲啊，月美同学，我对做班长冇兴趣㗎，你放心啦。 放咗学之后。 好啦，童子同学，都系时候唔用辅助碌㗎啦。 估唔到咁多人都可以踩到一部单车，架单车摇嚟摇去咁牙烟服咗佢哋啊。而且佢哋仲可以骑住喺上面几个钟头都冇事嘅。 Come on, let's go, baby. 佢哋一定系有啲唔正常啊。 系咁样啦，千祈唔好惊啊。 哎呀，我都希望自己唔惊啊。我唔得啦。 小丸子你唔好跌啊。 做咩啊，小丸子练咗咁耐都仲未掂啊。哦，喂，你做乜嘢啊？喂喂， 我都费事踩呢个咁嘅人啊。 哎呀，激气啊。 由啱啱学踩单车到学识为止，一直都富有戏剧性。小丸子亦都唔例外，佢忽然间幻想自己喺街度见到好多踩单车嘅人，佢就觉得非常之佩服。呢、這个啦，嗰、那个啦，佢谂佢哋之所以有今日呢，一定系用无尽嘅伤痛换翻嚟嘅。 小丸子， 你冇事啊嘛？ 我唔踩啦，我点都学唔识啦，算啦，我唔踩单车啦。 Baby， 你咁冇恒心系唔得噶，知唔知？ 系啊。 万一第日升上高中，间学校离你屋企好远嘅话，你又唔识踩单车就好蚀底噶啦。 讲得啱啦，踩单车唔使用电油，经济过坐电单车好多噶。 唉，算啦，咁我就唯有搵间喺屋企附近嘅学校啦。如果间学校远嘅话，咁我就搭火车咯。 小丸子， 学得咁衰唔好学啊！睇你都系冇鬼用噶啦。好似你啲咁冇恒心嘅人啊，根本就冇资格学人哋踩单车啊！你知唔知啊？我爸爸夹硬教我学，我跌咗落地都唔知多你几多次啊！日日都跌到伤晒啊，但我都冇喊到。想识踩单车，求求其其咁学嘅话，就肯定会失败啊！你一定要有决心同埋毅力，先至会成功噶。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 小丸子真系几单纯噶嘛？ 冇错啦，咁就似样啦。 初初不断咁左摇右摆，但系踩踩下，渐渐就可以踩得远啲啦。 啊，系啊，我终于都平衡到啦。 到咗呢个时候，佢终于都来去自如啦。 啊，小丸子， 我成功咗啦。 你好叻啊， 好厉害、啊， 踩得好好添啊。 Very good 啊你！ 啊系啊！ 系啦，寻日关口同学教小丸子踩单车嗰阵，好认真啊！ 系啊， 我都好意外啊！我估唔到佢会教我点样踩单车噶。 关口同学啊，你借教踩单车做借口，刻意去讨好啲女同学啊！你到底系唔系想谋害班长呢个位啊？点样啊，关口同学，我冇估错到。 哎呀，你搞乜鬼啊？成日问有冇估错到，你系咪黐咗线啊？激气啊！ 呢个远美同学每日都系咁令支持佢嘅人反感嘅。如果佢失去班长嘅宝座咧，都系佢自己造成嘅啫。